声告别，在眼里告诉你，叫我更珍惜。追忆像别，通通关于你的，收起更爆爱也无非耗费气力。漆黑天空耗费一声叹息，只可惜必须上路闯见我家姐。不想解释我要担当的压力，祝福你祝福你讲不出告别。感激加感激与你温馨的岁月，即使得一刻永恒哪里会磨灭。可惜一生不知风花雪月，不可以栖息与你芬芳的原野。出的眼泪化作努力，分开的天空各自演出彩色，一天一天分隔渐各处两极，他朝凑巧的再会也许不变。口中讲不出的一声告别，在眼里告诉你叫我更珍惜。追忆像别，通通关于你的，收起更爆爱也无非耗费气力。漆黑天空空被一声叹息，只可惜必须上路闯见我家姐。不想解释我要担当的压力，祝福你祝福你讲不出道别。不出的眼泪化作努力，分开的天空各自演出彩色，一天一天分隔渐各处两极，他朝凑巧的再会也许不变。